第146集。人证物证都摆在眼前，无法反驳与狡辩的王民生甚至连一个律师都请不到，没有人愿意为他辩护。他被判的时间并不长，此类案件没有造成真正死亡伤害的时间都不长，只判了5年。这结果不是家长想要的结果，也不是我们想要的。我们提起了二审，二审之后他的刑期提到了10年。10年看起来很长，实则很短。在10年以后，莫奈也才28岁，还不到30，正是大部分人成家立业的好时候。再过几年，他也许会有一个漂亮宝贝，到那个时候这个恶心的人已经出狱了，这怎么能让这些受害者安心呢？我们凑在一起商量，最终决定了撤诉。把他送进去并不算是上上策，他的命掌握在我们手里才是上上策。是啊，我们不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，但我们至少可以先选出一只漂亮的、矫健的、身价不菲的、颇通灵性的森林猫，就比如森仔，然后派他出现在王民生搬到的新家，等王民生出门的时候趁机扯下他的裤子，之后安排早就准备好的闪闪发出惊呼声。闪闪的惊呼会引来亮亮，亮亮会对着他裸露的下体进行一番攻击，导致他下体几乎断裂，前往医院进行部分组织坏死切除手术。在最后，我们会安排地府里无所事事的鬼魂们，每只鬼每天抽出2分钟来他的梦里进行梦境与现实的混淆，最终造成他疯掉、跳楼、溺水、上吊自杀等无法挽回的不可逆转的后果。我们会在他死亡的那一刻，派河源君跟河源道一起来温柔地锁住他的灵魂，带到地府去。地府有一口井，叫做醍醐灌顶井，井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漆黑一片，每天准时准点会有鬼差前来往他的头上浇忘川河滚烫的水，这水能腐蚀灵体，让灵体十分的痛苦。我们计划了这周密的一切，当然只对着别人讲了前半部分，这些家长纷纷表示了赞同，并发誓绝不会向别人透露一个字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自己私刑处置一个人渣，我们要让他死，却不要让他痛痛快快的死，我们要让他知道这世界到底有多难，有多痛苦，我们也要让他知道这世界究竟有多公平，多公正。森仔对于自己要去扒男人裤子这事儿毫无心理负担，甚至还特意磨尖了爪子，跃跃欲试地答应了。与我们想的一样，春暖花开的4月，就连那个人渣都复苏了。王民生从县里搬走之后，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，一个人在屋里待了3个月。在4月份的时候，他终于像一只下水道里的老鼠一样偷偷地出了门，手中拿着一个篮子，左顾右盼，确定没有人认识自己，也没有人看见自己之后出了门，哼着小曲儿往菜市场的方向走了过去。他有限的智商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家长突然撤诉了，但他觉得是应该的，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，至少没有做到需要判个10年8年的地步。玩2个小男孩算什么大事呢？他们也真有脸往外说，呸，晦气东西。这就是这个渣子的真实想法。一只猫忽然出现在他的身边，蹲坐在地上，对着他乖乖巧巧地喵了一声，好像是在跟他要吃的。大长毛看起来还挺贵的，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微笑。 小畜生想吃东西是吧？ 他转身去边上的小摊上买了一包老鼠药，又买了一个馒头，把老鼠药悉数倒在了里面捏紧，放在这只猫的面前。猫猫低头闻了闻，往后退了2步，左右看了看，他不知道这猫究竟在看什么。就在下一秒，这只猫像炮弹一样从地上蹦起，一爪子划断了它的皮带，用后爪蹬掉了它的裤子，就连内裤也没有幸免，而后指甲深深地勾着它的皮肉，从它的肩头蹦到了它的身后， 就这样三步并作两步的窜没了。他一时之间有些不知道是该先提起裤子了，还是应该先看看自己身上的血窟窿。他稍微一迟疑，迎面而来的姑娘发出了一声尖叫： 啊，老公，上有个大流氓。 这姑娘一边尖叫一边往男人的身上靠了过去。男人剃着板寸，在胳膊上还有一朵玫瑰花的纹身，看上去十分年轻又不好惹。甚至没有听王明生磕磕巴巴的解释，上来就直接对着他的命根子狠踹了几下。亮亮有些生疏的咒骂道： 你妈的，敢吓唬我老婆，我他妈腻歪了啊，把你这玩意儿剁下来喂鸡你信不信？ 王明生光着下半身，捂着自己的下体在地上来回的滚，疼到说不出话来。一个皮肤白的过分，头发也是白色的少年路过他的身边，捂着嘴嫌弃地说道： 我帮您报警吧。 在几分钟之后，120呼啸而来，他被两个人抬上了救护车。救护车飞驰而去，原地看热闹的人也纷纷散去，没人给这个老流氓报警。老流氓不值得报警，尤其是刚才亲眼目睹他给馒头里塞老鼠药的商家们，纷纷在心中鼓起了掌。救护车开向了一家医院，看着像是新开业的，人也很少，但是环境极好，甚至让带着宠物进来，可能是一家私人医院吧。他在麻药劲儿上来之前迷迷糊糊地想到，这下他肯定得救了。施医生对着我们露出了一个放心的眼神来，林阳小姐姐面无表情地拿着手术刀开始进行切除缝合手术，切得特干净。在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了自己家里。他抹了一把脑门， 哦，还好是梦，哎呦，吓死我了。 而这个梦让他决定今天不再出门去买菜。他起身去到卫生间，脱下了裤子之后，望向了自己胯下缠着的纱布，露出了一瞬间的迷茫。随后他颤抖着手解开了这层纱布，露出了自己已经被彻底切割干净的下体，就连尿道都没剩下。凄厉的惨叫声叫亮了整栋居民楼的感应灯，而我们深藏功与名离开了这个县城。王民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啊，要比我们想象之中差上不少。失去下体没多久，我们就派地狱公职人员轮番上去吓唬了他一个月，在这其中还加上了不成器刚刚结婚的鸡腿鬼。在五一的时候，王民生就从八楼上直接跳了下来，脑浆滚着鲜血啊，在地上快要砸出一个坑来。他的魂魄挣扎地从自己的尸体上站起，刚刚露出一个有些释然的笑，就被河源君和河源道直接拘走了魂魄。路过忘川河，走过奈何桥，就这样带着他向着一个完全不知道的地方走了过去。那地方四周极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鬼火都发不出亮光来。兄弟二人一声不出，就只是笑盈盈地看着他，看得他毛骨悚然。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何元道忽然轻轻地说道： 到了，去吧。 在这之后，他就被直接投入了深井之中。光滑的井壁，黑暗的空间，无法被突破的封印。王明生以为这就是极限了，在等到第二天的时候，一桶冰水从上面劈头盖脸地浇了下来。在浇下来的时候，他仍能感觉到那刺骨的寒意，然而放到了自己的身上，他的灵魂就像是被硫酸腐蚀的布料一般，冒出了浓烟来。从这天开始，这口井回荡着长长久久的哀嚎声。在王明生死后的第二天，莫难摇着轮椅来到猫咖，他怯生生地问我们可不可以来猫咖打工，一个月只要1000块就好，他可以做很多很多事儿。我非常乐意见到他从深渊之中走出来，来到这全是光明的地方。当然可以啊，包吃，你要是想的话也可以包住，在平时呢帮着打扫一下，给客人们做好消毒就行啊，跟陌生人交流没有问题吧，不怕吧？ 他坐直了身子，对着我露出了一个笑容来。 不怕，我的情绪有药物在帮忙控制，绝对不会吓到其他客人的，我一定会好好干活的。 吴贤臣跟他签订了一份合同，算是正式的雇佣他。他妈妈的烤鸭卖得很好，还研究了一些其他的卤味鸭货。吴贤臣在三楼给他盘了一家店铺，雇他的妈妈做了店长。来到猫咖的客人凭借着消费小票可以五折购买美味的鸭货，一时之间生意也是极好。吴贤臣不再给他发工资，房租也没要，他赚多少只需要给吴贤臣40%当做房租，剩下的全都是他自己的。这日子就这样安稳了下来。在这天的时候，我在猫咖啃一根风干鸭脖，门外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 T 恤，还有白色的背带裤，头上顶着一对猫耳，身后摇着一条尾巴，气生生地站在门口，说要找一下莫娜。我们挤眉弄眼地问莫娜，这是谁呀？莫娜有些不好意思地红着脸，拉着少年进入了猫咖。猫耳少年得意洋洋地说道， 我是她的男朋友，我们是在网上冲浪认识的。 他趁着莫难去煮咖啡，跟我们叭叭了一大堆。我们这才知道，是他激励莫难来上班呢，也是他鼓励莫难好好的活下去。他是莫难破碎的生活之中照进来的一道光。